就真係有啲可惜嘅啫。即係曾經我喺北京嗰時候，曾經國務院代辦想俾我北京中文身份證，我統戰我噶，不過我好客氣咁就拒絕咗啦。咁即係咁咯。唯一我哋當年喺北京唯一最大嘅遺憾就當年冇買樓啫，唉真係慘啫，嗰啲十零廿萬，而家二百幾萬嚟嘅啫，仲有人民幣喎真係。即係呢啲全部過去曬啦，好在我香港澳門有買樓就唔死得咁慘嘅啫咁咯。唔理佢點乜嘢，反正即係有時啲嘢過去咗冇得後悔㗎啦。咁我認識得阿九咧，就係因為1987年亞太學生會議，咁就請咗三個台灣嘅黨外學生代表，但係由於主辦單位唔批人，一話佢哋冇服兵役咁嘅其他理由，反正唔俾護照佢哋，唔准出境，即係個手法同而家大陸一模一樣嘅，扣住。咁好在我呢個後備人選咧，就因為有即係台灣出入境證啊，咁就後備就港大最後就揾我嚟後補咯。所以當時我係議會嘅唯一台灣學生代表，咁有冇代表性係有嘅，因為我係80年代台灣第一波民主運動、即學生運動、政大青年事件嘅主角之一嚟嘅，即係陳炳榮國民黨鎮壓過嘅又係。咁第二波就羅文嘉佢哋嗰個自由之愛啦。馬永成啦，咁後來馬永成就墮落咗貪污罪，而家判咗15年。阿扁個秘書啊，咁第三波咧就90年代嘅台灣嘅野百花事件，就由我同學嗰個妹啊范雲，同埋而家鄭文山搞出嚟嘅班人，即係台灣事實上整個民主運動都幾坎坷嘅。嗰個講呢啲之前要介紹下台灣本身啦。其實呢個演講基本上嘅內容咧，是我港大一月初呢到就是一個演講的一個延伸來的，因為那次在中庭廟呢就帶個團去台灣，是包括內地學生的，那我發覺很多內地學生和香港學生對台灣蒙麻蒙大大的，那你連一些背景都沒有，你走去看人家選舉真的很搞笑的，那前半部分關於台灣背景介紹那些就基本上是我在那邊做的演講搞出來的，因為我事實上都有寫過台灣問題的一些書的，咁啊呢方面嚟講呢，就結果當場就俾大陸同胞某幾位大陸學生分析我有錯讀傾向，即係你知而家大陸學生嘅滲透性好犀利嘅，滲透最犀利嘅港大中大㗎，因為你呢兩個校最傑出㗎嘛，最多學生你就嘛，科大班學生不嬲不理人間世事咁，所以反而即使有滲透冇乜表現囉，所以而家事實上大陸係好有意識地以交換生名義咧，就送咗好多具有共青團或者共產黨身份學生，咁通常成績都好好嘅。因為我2005年喺港大兼課教新聞系嗰陣時咧，我班上最好表現嗰幾個大陸學生咧，全部都係黨員嚟嘅。佢自己係承認嘅黨員嚟噶，唔係團員，直成就黨員。咁當時因為阿陳染仲一年級。我唔俾佢收，所以陳演我冇做到學生嘅。我教二三年級嗰個高級中文新聞寫作啊嘛，即係所以嗰陣時我已經睇得到共產黨就好落功夫咧，就用各種方法滲透香港嘅大專院校嘅。咁佢又想唔想滲透台灣係想嘅，咁台灣亦唔驚你滲透，因為台灣而家咧佢個民主發展已經去到咩地步就係、是、你中意嚟就嚟咯你。你中國點嚟點嚟？好似琴晚我收到韓寒個微博，大陸個上海有名作家先話佢連台灣覺得好感動。佢原來感動唔係因為馬英九接見佢啊，或者呢樣嘢嗰樣嘢，而係感動咧，佢喺個的士上跌咗個大哥大，即係以為死啦！裏面好多電話好多嘢，你知大哥大而家幾乎等於電視簿啦嘛，死啊似大劑咁。點知咧？哎呀，打電話揾 call 台啊，搞一大堆嘢咁。點解搞咗成半個鐘頭都唔夠，大概45分鐘到就已經個酒店打翻電話翻嚟話：阿生，你係咪唔見咗個大哥大啊？頭先個的士佬送我翻嚟啦，的士佬仲留翻個電話名話個客喺呢度接嘅。咁佢一開頭仲懷疑係咪國民黨做媒咧，係咪馬英九安排嘅咧？係噶，佢微博真係咁寫嗰篇文，佢問好長千幾字噶。佢真係懷疑喺大陸，你知道尼克遜總統遊長城可以成個長城從山腳到山頂，啲遊客全部共產黨安排9000人喺度得㗎嘛？幾個後來搞笑咩？嗰單嘢踢爆點踢爆咧？就原來嗰個美國 CBS 嗰記者唔知扭個腳架定扭乜鬼嘢喺度，揸車翻嚟， 簽發到原來開始派飯盒啊，咩派糧票啊，啊解散啊，咁即係軍隊咁解散，一波一波散。即係共產黨可以做妹做到就係成個山頭八達嶺上，從山腳到山頂，即係十二個嗰啲烽火台位都可以全部假得噶嘛。咁後來咧，香港就未試過咁核突，因為知道香港傳媒犀利。後來大概2002、2003嗰鋪咧，我發覺又重演咗一次喎，喺澳門就係牌坊腳到牌坊頂到大炮台頂。就動員曬澳門幾千學生，啲左校學生啊，左校群眾，高澤民。咁嗰鋪大家香港關心嘅，關心嗰晚就係四太飛上就陪我哋江主席唱咗三首紅歌啊嘛，記唔記得啊？咁啊，香港嘅炒四太，你就我哋咧，即係嗰陣時咪仲幫台灣寫緊稿，我話其實四太都係偶然事件嘅，四太上咗風頭，阿何生又想巴結邊個？ 主 席係咪？咁話唔定江主席話收威國有嘅，即鳩何生就送㗎啦，係咪先？你俾牌咁咪得咯，真係。而家嗰陣時仲搞緊賭牌㗎嘛，嗰陣時，係咪先？女人啫嘛，真係，即係喺何生心裏面，女人如衣服咁不嬲都係可以隨時抌㗎嘛啲。即係嗰鋪喺澳門其實最精彩就嗰次，就將八達嶺長城事件咧就喺澳門重演咗一次咯。即係從耶穌會廣場到石級，到牌坊，到牌坊上面大炮台公園。到大炮台頂上面啲遊客全部都係打扮嘅，所以韓寒咁嘅諗法係完全正常嘅。但係咪馬英九安排嘅咧？咁但係馬英九冇嚟安排，我哋唔見到電話咁嘅，你話咪先？就懷疑個的士司機咧係咪國民黨特務？咁問題的士攞係隨機嚟嘅嘛，根本係咪先啦？你除非啲共產黨咁先排定20個的士。系知唔知？就唔俾其他的士入，而系一架架入，咁就总韩航坐极，一定系佢安排的士，只能咁嘅啫。咁但系问题台湾就冇呢个嘢噶嘛，即系你取咗酒店下楼下接车，朋友同你一齐接，嚟边架上边架噶啦，系咪先？你话啫，我最多第一架要排队啫，或者排三四架。咁翻呢个篇文章写咗啲好搞笑嘅嘢，结果就令佢感动，最感动就系咧。原来后来问翻啲朋友话，问翻啲唔识楼下啲柜台嘅话，其实呢样嘢喺台湾系好普通嘅事，所以令到台湾最感印象就呢位台湾嘅司机，而且觉得咧，因为呢个大哥大喺大陆里边，如果你跌到个的士上面咧，你99.9%啦，肯定就唔见嘅，真系全世界都知嘅，真系。即系对佢所后来写呢单嘢出嚟啦，咁当然最后嗰几句好难嘅，嗰几句点写咧就话。当你好穷嘅时候，台湾已经好富有啦。嗰阵时已经令我好羡慕台湾。今日我哋都好富有啦，就台湾就有咗叉叉两个字，依然令到我哋非常之羡慕。你知啦，有啲咩民主啊嘛。咁你所以睇下咧，其实去台湾玩呢啲人咧，甚至包括我而家澳大啊、澳科大学生，我前头睇。每次選舉大團隊前後，從2005帶到而家差唔多，起碼睇五次團嘅我都，幾乎你見到無論大陸學生或者大陸老師或者大陸嘅訪問學者去台灣咧，都對嗰邊印象好好嘅，因為佢發覺係冇造假嘅，仲話遺留咗好多我佢叫民國風情嘅嘢咯，係咪中國傳統嗰套嘢仲喺度？但係咧。佢個政治制度完全蜕變咗一個叫全民直選嘅社會，台灣從鄉民大會代表到鄉長、鎮長、縣長、市長，以前仲有省長，到而家總統，全部一人一票嘅對唔住，就叫做單選區多議席決勝制，即多數決。咁啊嗰個民意代表亦一樣嘅，包括嗰啲咩鄉民。冇啊！乜叫乜市民大會代表？反正就係嗰啲即乜叫乜鬼咧？反正就係縣議員，起碼就鄉議員、鎮議員、縣議員、市議員，以前嘅省議員到而家嘅立法委員，亦係全部一人一票選出嚟嘅。不過制度就有少少香港咁，雖然唔係比例代表制，就叫中選區多議席咯，有啲就。即一個選區有四五席，而係大家爭前五名就譬如五席，咁啊前五名就當選，就唔係比例，就比票數多少嘅。 咁最近幾年中央級嘅民意代表咧，就係仲改成叫做咩咧？德國嘅叫做直選加間選，即係你直選裏面，譬如嗱，你間選係十席嘅，你直選裏面咧攞咗75%，攞咗10%你就分7席，你直選裏面攞咗30%你就分3席咁咯。即係直選，即係你間選嘅位係從直選嚟嘅，所以事實上嗰種間選係叫做咩咧？其實都係直選一種，只不過就令到一啲叫做比較木納啲嘅，但係有專業能力嗰啲咧，比較渣啲、口才冇咁好嘅話，賣相比較差啲咧，可以通過政黨比例名單代表制，即係輸入嗰啲律師啊，即係對立法有幫助啲專業人才咯。所以台灣而家行德國同日本嗰種制度嘅，就叫做地區直選再加呢、這個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咁啊令到就係直選代表同間選代表溝得比較混濁嘅，咁最後就行到呢個制度嘅。啊、所以你在台灣是不是一日爆冷爆成功，其實不是的。其實台灣這個社會就比較詭異，這個台灣實際上最初出現是很好玩的。我一直強調台灣的歷史是跟我們中國內地甚至跟我們講過很不同的，雖然它跟香港澳門有一個共同的殖民地，最早是葡萄牙殖民地，跟着就是英國殖民地，而這個台灣日本殖民地，即殖民地經驗是大家的共同部分，亦是令到我們跟大陸有很大分別的一個很重要因素。但是這三個殖民地各有不同的玩法的。那台灣的出現即是我真的強調，台灣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一部分的。這個才是認定台灣跟我們中國大陸非常不同的地方。那一說這句話又被廣大班大陸學生罵了。記不記得哇，啲學生就 梗係啦。 又紅又專，我懷疑班友今日想搏出位，又有少少似阿馬南咁咯。所以呢啲人早晚就一定嫁美國人，做美國人，然後跟住生美國人，一定嘅。你未聽阿馬南啲小姐啊？1998年喺倫敦訪問北大咧，咪有位女士上門最首質詢北倫敦乜乜乜乜嘅，義正詞嚴嘅。結果過咗3年，2001年佢就嫁俾個美國人，跟住去咗美國，做咗美國人啦。跟住又生咗兩個美國人出嚟咯，所以大家記住，阿梁文道最近喺蘋果寫篇文章講得啱嘅。其實而家大陸嗰班友咧，共青團又好，黨員又好，意思係完全冇理想嘅。你問嗰啲馬克思嘅基本嘅概念，佢完全錯曬，話唔識嘅。佢哋入黨之後為咗一樣嘢，就同我哋當年喺台灣讀書嘅時候一樣嘅，入黨就為咗四個字：升官發財。因為大家都知道，越原始嘅社會，越落後嘅社會咧。是往往是調轉，就不是經濟決定政治的，是政治決定經濟，或者有沒有政治權力呢，就決定了你能夠分享多少經濟利益的最重要因素嘛。不管你的經濟利益是金錢、女人、房屋、土地，越原始的社會就是這樣的。現在大陸表面上好像很先進，但是那種體制基本上都原始的，都不知道什麼社會體制，反正就不是共產主義社會，又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咯。我覺得有少少似我哋中國秦朝嗰只叫做皇權專制皇權制，知唔知啊？即係你只要嗨埋，不過而家皇就變咗黨啫。你只要嗨埋呢個，以前就家天下或者皇天下，而家就變咗黨天下。你知道埋佢咧，就跟住咧呢個黨嘅位置嘅高低咧，就獲得唔同嘅等級待遇咯。譬如你是輕的攞多啲啦，士嘅就少啲啦，大夫又少啲啦，去到國人嘅又少啲啦。如果去到下面做農民咁就死啦，俾人剝削咗嗰只。即係而家大陸基本上啊，復古其實係都復古現象嚟嘅。因為曾經呢種現象喺中國咧，特別唐朝以後已經冇咗噶啦。因為唐朝開科取士之後咧，你個政權嘅維持自己本身存在咧，你係需要士大夫。即係讀書人啊，或者經過考試制度咁入去噶嘛，咁慢慢個政權嗰個代表性係越嚟越廣闊噶嘛，即係唔係淨係皇帝及其親戚，呢個親戚係包括內親同外戚嘅嗰種統治嘅，你仲要攬埋一堆讀書人，咁然後先個政權穩定噶嘛，一直到清末都冇變噶，民初都冇變噶，但係49年都係完全變曬嘅，咁但係台灣就係仍然呢度。我前目講呢種好温馨嘅中國傳統政治，再加翻少少我哋叫三民主義嗰種現代物變形，有少少叫做 民主变总体嗰种混合种咯，系咁嘅嘢嚟噶。而家台湾制度，台湾有好多人成日话台湾资本主义呢个完全错，记住，我唔知边个台话讲咗香港，竟然有啲大学者、大教授系台湾资本主义，嗰个友根本唔黐线噶真系。台湾到而家跟大陆一样噶，主要嘅经济特别个人企业，中油、中钢、中船呢啲咧，或者台糖呢啲啊，全部系国家机器掌控噶。所以马英九上台咧，除咗二百几三百个叫做政务官嘅及其秘书或者即系部长、副部长之外咧，其实仲有差唔多八百几个国营企业嗰啲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长啦，乜董事嗰啲委任咁，一好似我同学最近捞咗个一台北市一零一大楼董事就唔使点翻工嘅，咁于是就有粮出嗰啲咧，真噶。我同學就係咁啦，我羨慕死佢，都唔使點翻工，日日有糧出幾好嘅啫，係咪先？冇嘢做開會啫嘛，只係代表你馬英九，因為佢本身係幫國民黨做嘢啊嘛，以前做工會嘅，後來出國之後翻嚟就幫馬英九助選咯。咁然後就喺嗰度做咩？就貫徹黨嘅意志，即係要投票嗰時佢出嚟啦，知唔知啊？平時唔使做嘢嘅。有個辦公室俾佢，成日得閒翻飲下茶，傾下偈，逛下一零一大樓，睇下啲客點。 所以而家香港就算阿雷振英嚇，即係增加呢、這個嚇、啊、問責官員，可能都仲係三十歲啊，幾廿人咁樣。 幾多人好少㗎咋？ 台灣總統可以一換總統可以換幾人到咧？佢可以 1200到 咯。啊，即係嗰個位置係，所以一個好係好實質嘅。嘅唔單單係話權力啦，淨係個人嘅班底嚇， 揾國家嘅錢幫自己養幕僚，同埋養下一屆出嚟選舉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做選舉工程嘅班子咯。奧巴馬咪又係咁，奧巴馬仲誇張，佢話委任3000人嘅，因為美國政府機構更大，係咪？ 奧巴馬台灣嘅十倍人口都係三億人啦， 三千幾人啊！奧巴馬可以委任。即係除咗各個部會局辦咧，嗰啲啊，仲有國防企工業啊，仲有國家控制嘅文物會嗰啲啦。所以點解民主政治咧，佢大家咁開心？但係記住，我就唔反對啲嘢嘅。點解咧？你反一點啊？你為咗選票咧，為咗通過選舉奪越權咧，有時呢啲犧牲係冇辦法嘅。台灣而家走到咁嘅地步咯，真㗎。咁唔理點，我哋講翻台灣自古以來不是中國一部分，你睇下知啊。因為台灣基本上係個，佢本身是海洋文化嚟嘅。無論從嗰個最初嘅民族結構成分，包括血統嘅文化社會結構咧，佢都係同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比較相似。而且當地嘅居民嘅血統咧，大部分啊，爸爸係福建人，阿媽係當地原住民嘅。所以喺台灣好多明星歌星啊，小豬啊，阿余承旭啊，誒邊個啊，直情全部都係山地人嚟，嗰啲阿爸阿媽或者總之一個山地人嗰只咯。阿張雨生啊呢啲啊，我學弟張雨生，後來撞車死咗真係。啊，甚至有啲純粹山地人啊，張惠妹呢啲啦啫。即係佢哋嗰個社會咧，其實雖然係好多人講閩南話，但又同福建嗰個閩南文化又有少少出入咯。咁啊，最好笑咧，就台灣本身佢變成中國領土一部分咧，係1683年嘅事。咁你計得到我哋中國，如果從秦朝開始，公元221年係咪？啱唔啱啫？即係差唔多2300年前。如果從皇帝夏朝數起，就4200年係咪啫？即係所以台灣定入中國領土好短嘅時間咯。所以個自古以來真係古嚟，起碼超過一半啦，係嘛？一半都冇，五分一都冇咁啫。即係呢個情況，你睇台灣，佢有自己獨特性喺度。咁而且佢仲有一樣嘢咧，佢之所以變成中國領導，一對之機緣巧合，而家同大家講啦，經過邊四段機緣巧合啦。所以佢本身佢變成中國領導，本身冇咩必然性嘅，純粹喺歷年處嘅暴力征服所構成嘅。所以佢自從中國成為中國領導之後咧，一當你中國中央政府一衰微嘅話咧，佢就好容易就脱離中央政權統治嘅，走咗去嘅，就唔受中央政府控制嘅，因為外國殖民地或一個獨立嘅政治實體嘅，個原因就係咁。但係佢同個地緣位置有關嘅，又同佢嘅血統文化社會結構有關嘅，所以有時你唔怪得台獨嘅。 因為起碼你台灣你睇到今次有百分之四十五定四十六嘅人係投民進黨啊嘛。咁民進黨嘅黨綱寫好清楚，就台獨黨綱，就通過住民自愈嘅手段去爭取台灣獨立啊嘛。寫到明嘅，因為住民自愈有三種可能啊嘛，一就係統一，佢冇寫；二就維持現狀，佢冇寫，佢只係寫第三種，即係你住民自愈只係決定係咪獨立嘅啫，前面兩種唔準揀嘅。咁你咁呢個政黨寫到明嘅，咁同咁多人投個票喎，真係。咁你話台灣即係台獨係台獨有利咯，真係真啊！咁當然台獨有利又經過一個好好詭異嘅變遷嘅。我哋當年喺台灣讀書嗰陣時就統一有利嘅，結果而家就統一派都已經死到支持率啊！黃忠黃咩啊？死啦！而家北京養病嗰個中國統一聯盟咧，好有名小説家嗰、那個寫嗰個嘛《夜行列車》嗰個叫乜鬼名嘅啫，反正。一對中國統一聯盟，反正個票已經跌到百分之四十，係咪四都冇而家？因為而家台灣你睇到四大政黨咧，主張統一嘅政黨已經完被台被消滅咗啦，一個票已經跌到百分之三十冇咗。啊，親民黨又維持現狀嘅，國民黨又維持現狀嘅，就是、台盟就叫急獨獨派，即、就是、快快獨立；民進黨就緩獨派，就慢慢獨立。即係台灣經過三十。二三十年嘅政治洗礼咧，民主政治洗礼咧，即系统一派已经去到连地方踎都冇嘅地方，好似新党今年都冇议员选上添啫，唔好讲系总统候选人，邱慕明啊，我老友，新党主席都翻咗上海啦，继续要攞翻财政房地产，继续屋企卖药，因为佢以前屋企就系上海大药商嚟噶嘛，发达大陆，如果台湾。所以而家台湾统霸全部喺大陆， 都啱喎。 陈映真啊， 哦， 当年我同佢好熟噶，而家晚年佢过台湾住唔落去，而家翻咗北京住。 系，咁要讲落去啦，要吓，系啦。 即系你睇到台湾成个族群要垃圾噶，反正个地缘位置咧，原住民啦。原住民有分埋平埔到高山族啦，而家台灣基本上民主一個好大嘅動力來自四大族群嘅，就是、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同外省人嘅。而家整個嗰個政治結構基本上係受呢四個人口嘅主要族群咁拉扯有關嘅。咁拉扯嘅最重要的動力就是統獨獨，或者統獨維持現狀，就係咁嘅。咁我國民黨目前嘅態度好簡單嘅。就是他就是其實到現在國民黨是緩統派，即是近期以來呢，他都是寧願你維持現狀，將來如果大陸有什麼變動或諸如此類，其實國民黨都是寧願回大陸的，我所以這個我叫緩統派咯，就沒有急統，急統死了已經是，就另外就是緩獨派和急獨派咯，所以而家台灣基本上就係呢樣，親民黨其實眾所預都一樣嘅態度嘅。所以台灣即係佢成堆個變化，你唔能用外邊人去睇佢嘅。咁台灣個歷史分歧咧，就基本上係咁分嘅：史前時期啦、原住民啦，跟住荷蘭統治，跟住鄭松泰統治，跟住清朝統治，跟住日本統治，最後就而家國府中華民國政府。咁國府又分前後三期嘅。第一期就立立亂國共內戰的時期，就四五年到五零年；第二個就戒嚴時期，就五零年到八七年；第三年民主時期，就一九八八年一月一號到而家咁嘅。咁我又經歷咗後面嘅最後十年嘅戒嚴時期同埋民主時期咯。咁台灣就咁變過嚟，唔係一下天跌落嚟嘅，死好多人噶。台灣我手裏邊有一本叫《白色恐怖檔案》嘅，佢裏邊有四萬二千幾個案例。平均如果一個案例打靶兩個人的話咧，應該是打咗八萬人靶嘅，至少。即係有啲案例都冇打靶啦，但係有啲案例打七八個靶喎。咁最有名嗰個打靶案例叫楊廷儀案，就話楊匪廷儀咧就受李匪登輝介紹，就加入咗中國共產黨台乜什麼台北市學工委乜法學乜台灣大學化學院嘅委員會。咁呢就被捕乜乜乜乜乜乜，咩證據確鑿就予以槍斃咯。李登輝以前都共產黨嚟嘅， 咁李炳辉被牵连咗入去，拉咗三个月，不过就查清楚佢已经脱党啦，一同啊佢介绍入党个人啊吴克泰翻面，咁就脱咗党，证明佢冇党员身份，咁啊公开写悔过书就放咗出嚟咯。亦都想不到台灣的民主最重要的動力就來自李登輝，當然打了把就不可能台灣沒有今天，真的，所以台灣很多是意外來的，本身完全意外來的。蔣英國當然不用李登輝的話，台灣仍然沒有今天的。不過蔣英國為什麼會用李登輝呢？又有運氣的，這個因為蔣英國自己共產黨嘛，而且還是蘇聯共產黨第三國際共產黨，嗨過中國共產黨的，高檔一次的，知不知道？共产党分党次的，记住啊，最 high 就是苏联共产党，然后下面的美巴党，中共啊，俄咩咩咩咩咩咩咩罗共啊，罗马尼亚咩朝共嗰啲，日共嗰啲啊，切嗰啲，联共即系苏联共产党最高档嘅，知唔知？当年咧就蒋英国做共产党做咗十年嘅，咁后来翻嚟而家脱党啦，真系一件事啊！所以如果唔系蒋英国做总统，佢仲系个老豆蒋介石咧。李登輝是冇可能上台嘅，但可能就因為蔣經英國咧中意啲共產黨出身嘅人，所以蔣經身邊好多共產黨嘅，都後來脱黨嘅人嚟嘅。我認識得幾個我哋嘅老師啊，或者以前帶過我哋啲部長、副部長，其實以前都係同蔣經國一齊去蘇聯留學嘅，都係啲咁嘅人嚟嘅。所以台灣嗰種民主運動係一種好詭異嘅情況嚟，點樣就一堆喺蘇聯留學嘅中山大學畢業生。或者甚至红军大学毕业生，因为当时他读书分两路嘅，一路读文嘅就中山大学，一路读武嘅就去嗰个红军大学。咁仲有一路系咩呢？又唔文又唔武，我就康生嗰啲咧，就咗做特务嘅 KGB 嘅。听我明啊，真系咩李克龙啊，咩钱壮飞嗰啲啊，即系搞地下工作嗰啲。而家睇咩潜伏里面嗰啲咧，嗰批咧既唔系读文又唔系读武，走 KGB 进修嘅。咁當然佢冇想到原來 KGB 個當總統嘅，而家你睇台，而家搞到仲幾好添啫，你睇。係啊，而家識 KGB 會搞到總統叫做普京嘅，係咪？所以即係歷史係好笑嘅，所以你台灣民主進程咧係一種好玩嘅咯。而且台灣點解會變成荷蘭領土？就因為不荷蘭過嚟打澳門，千六人啊打澳門，五百人已經打輸咗，咁又唔好意思翻印尼喎，咁咪走去亞台灣咯。台灣咁樣。先進入世，因為以前是個原始人島嶼，冇人管噶，唔係中國領土嚟嗰陣時。當時喺澎湖打完嗰仗咧，阿余大猷嗰個仔啊，叫佢喂，嗱，澎湖有中國領土，你唔好咬你，你快啲走啊！對面嗰個荒島，你咬啦，嗰度唔係我領土嚟，有曬文言，荷蘭文又有，中文又有噶。呢個陳凡嘅《東番志》寫得好清楚噶，係明朝嘅海軍。首領余大猷的仔就叫荷蘭人去壓台灣，所以台灣自古不是中國領土嚟噶，就冇呃大家。第一個名，嗱呢種講法咧又俾大陸人鬧得死慘。咁而家咧就台灣後來就變咗南部就係荷蘭領土，北部咧因為荷蘭人同西班牙人同葡萄牙人發覺唔掂喎，俾佢咁樣壓住台灣海岸南部，我同日本做生意俾你打劫嘅喎，會劫掠嗰陣有所謂私掠船啊嘛。就壓到台灣北部，咁又打十幾年，咁最後荷蘭人好唔容易打走西班牙人同葡萄牙人，就冇幾耐就俾鄭成功趕走。咁話鄭成功就俾清朝滅咗。咁到清朝滅咗之後，1683年先至成為我哋中國中央政權，即係北京有效管治領導。所以就係好曲折嘅。咁俾清朝統治咗好耐之後咧，慢慢咧佢就有一連串嘅制度變遷，而且呢個制度變遷好奇怪嘅。是完全斷裂性的，一換了個政權，他後面的政權用自己武國或者自己的套東西過來，那麼同前面的政權沒有連續性的，可以這樣都可以的。即荷蘭人用的制度就是荷屬東印度公司，即後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制度的。那麼明鄭時期就用了明朝統制度，咁清朝時期就用大清嘅制度，咁清朝用咗兩三種唔同制度，但清朝嘅統治好重要咩呢？佢由於統治嘅時間比較長，百幾年，就將漢人大量移民過去，就將當地嘅土著同化咗咯。所以台灣之所以成為中國人嘅地方咧，佢中間有佢經過咗百幾年嘅漢化過程嘅。 而且令到漢人成為當地的主要人口。咁呢個漢人成為當地主要人口，一方面就是由於移民的關係。咁而且當時移民你就唔敢帶女人嘅，所以當時就有唐山公就冇唐山母嘅，就意思啲咩話呢，只有福建爸爸就冇福建阿媽嘅，因為阿媽全部山地人啊，原住民嚟嘅。所以台灣嘅人口係咁樣，漢人越嚟，仲有一部分就係當地嘅原住民，特別係平地住嗰個叫平埔番咧，就仰慕中華文化，就自動改中國姓，特別係台大台北地區添，就變成漢人。咁慢慢台灣就形成而家個結構嘅，即係漢人分成三大族群，佔人口嘅優勢。咁然後就原住民嘅人咧就越嚟越少，但係仍然都有幾十萬嘅就咁咯。所以台灣2300萬人是這樣慢慢形成的。嗱，呢樣嘢又同中國大陸或者同我哋講過好唔同嗰樣嘢，係嘛？應該同澳門咩個似？澳門最初原住民500人都係葡人嚟嘅，後來變咗係廣東人越嚟越多啊，福建人又嚟嘅咁咯。咁而家呢啲我跳過就講台灣最近呢幾年啦。其實台灣最重要1958年咧就行憲，就將中華民國憲法咧台灣局部實行，咁慢慢咧，佢個特別係議會嘅直次同埋地方嘅首長咧，都係由直選產生。咁最早由得3%，後來7%，到最後一下搞掂，1992年就變咗100%都係直選產生嗰啲議員。咁地方行政首長慢慢從啲咩鎮長啊、鄉長一級一級升上去，咁到完省長之後就可以到總統直選。所以台灣而家乜叉都係選出嚟嘅。如果你唔係直選舉，根本你唔通過選舉，你係冇可能取得政治權力嘅。即使我李登輝點或者陳水扁或者馬英九點樣垂青你，你選唔上你都瓜得嘅。台灣而家咁嘅社會嚟嘅，你最後都要靠一票一票威翻嚟噶。嗱，呢樣嘢同我哋講好唔同噶。我哋一定要中央俾你關愛嘅眼神去垂憐你。甚至呢個睡眠就可以隨時變嘅。2月6日黃立軍事件發生之前咧，大家以為99%係唐英年贏啊嘛，點知原來中央係一群人嘅，知唔知？中央反面咧，就即刻變咗梁振英飛出嚟。嗱，呢啲係完全唔同噶。而家台灣即使係最高領袖點睡眠你，點關愛你，你冇人投票俾你，你都係一個字瓜得。嗱，呢樣同香港好大嘅質嘅分別咯。咁台灣過去制度我就唔多講啦。其實台灣就睇到佢政治制度同50年代嘅反抗蔣家政權嘅民主運動就一路直接嚟噶。你睇包括乜自由中國事件、雲中事件、李敖事件、柏油事件、台灣政論事件、桃園中德事件、佢美麗島事件同黨外民主運動一連串咁嚟噶，未斷過噶，從1950年玩到1987年噶。嗱，呢樣嘢咧。台灣人呢方面比我香港人優勝嘅，唔驚死，死完一個又一個。最簡單，阿施明德咁，佢喺50歲前放監之前咧，係坐咗25年監嘅，仲判咗3次死刑。你香港有冇咩人啦？長毛都唔敢啦，真係長毛最多嗌口，我哋喺棺材。施明德唔係喎，入咗黃埔軍校，讀咗3年級就串連軍官、士兵搞政變喎，諗住推翻國民黨反動政府，拉到判咗死刑。後來唔知點解美國加壓力，就改變無期徒刑，就坐15年先出嚟放風。咁但後來美麗島事件又捉一次，又判咗死刑，又特赦，又坐10年，咁都得個啫。你香港有冇咁人咧？話真係。所以台灣你睇，嗱，做我學生運動都係嘅。80年代開始，台灣政大青年開始，到台大學生會直選，到絕食事件，阿李文忠嗰班友，到自由之愛，到野火戰線，到野百合花，一路玩足10幾年嘅，唔斷嘅。因為當時台美斷交，這個外交危機引起內部好大震撼咯，美國佬唔理你嘅，聽日共產黨可能打過嚟喎，咁你外在合法性唔存在啊嘛。你咩叫外在法政？就因為我聯合國有席位，起碼我你台灣人民唔騷我，我都係各全世界1/3以上國家騷我，咁繼續污咯。咁我聯合國1997年俾人趕走咗，即係1/3國家 都冇，剩翻廿零三十個。咁我都有人騷我，不過雖然啲國家仔咩所羅門群島咩拍樓啊，啊仲有最近嗰個咩啊電視廣告成日出過咩阿魯下圖，記住阿魯下圖承認係承認台灣嘅，唔係承認大陸噶，真係啊！因為阿魯下圖都唔自在，大陸都錢，我都係大陸核突啦啫。我中同台灣點吹咩啫？嗰日係咁喎，有啲咁嘅國家嘅人，我不嬲同台灣 friend 開嘅，點解無端白住我掟台灣走啫？咁有啲咁嘅國家仔嘅啫，有咁噶。即係佢係台灣，咁結果最慘啊！點解七九年一月號，連美國大佬都唔承認我喎？咁裏面咧，所有外在嘅合法性或者認受性補曬之後咧，就各處開放應援咯。因為如果你唔求台灣人支持你，內部都唔支持你嘅話咧，共產黨一喐你嘅話咧，外無援手就內無支持咧，台灣一個禮拜就崩潰啦嘛。所以從1979年一月一號之後咧。國民黨逐步開放政權嘅，一路放到嗰、那個過程都幾長嘅、整個圓滿結束咧，就係1992年嘅所有1947年喺大陸選出嚟嘅老委員退休，而係所有立法會同國民大會代表由台灣人民一人一票產生，再到1996年就。一人一票選咗李登輝做直選總統，其實嗰次應該是公民投票嚟噶。從國際法觀點嚟睇咧，就係從嗰一剎那咧，台灣已經獨立咗嘅。因為2300萬人表達出呢個共同意志，其實嗰次總統選舉係一種就係一次公民投票嚟嘅，就投咗一個完全同中國大陸冇拉楞嘅總統出嚟，你知啊？所以嗰一剎那時候，兩個中國係從嗰一剎那開始，呢啲啊，因為以前兩個中國點解唔形成嘅？從法理上係點咧？就係因為唔理你大陸有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或者台灣有中華民國政府，咁但係中華民國政府啲議員都係總統都係大陸選出嚟噶嘛，1947年嗰選出嚟噶嘛，係咪？咁大陸又會喺政協同埋嗰個人大代表裏面又委任咗啲台灣代表噶嘛？咁嗰班全部我老友嚟，黃信興嗰啲，我喺北京冇地方住，走屋企住嗰只啦。咁嗰班人，即係理論上係咁嘅，即係仲係中國得一個啫嘛。但係1996年3月18日嗰次一人一票選總統之後咧，你從國際法上面已經出現咗分裂啦。因為台灣呢個政權已經係完全同大陸冇拉楞嘅。如果有拉楞咧，就得兩種可能性，一種咧就反攻大陸。就蔣介石嘅死咗都要堅持嗰樣嘢，你嗰種咧就好似當年英國光榮革命咁，就走去荷蘭請翻個國王同皇后翻嚟，喂，突然捱住義氣先啦，真係，而家我哋國王死曬喎，真係又冇後代喎，一類似咁喎，真係，即係而家你台灣以後有拉攏咧，就得兩種方法啫，啊，仲有第三種就大陸武力征服台灣，不過咧短期之內。我想40-50年攞佢就難，因為你過唔到美國嗰關嘅。因為而家全，其實你記住啊，台灣問題主要棘手咩？就因為表面上全世界都跟中國大陸去邦交，但實際上咧係全世界國家都唔希望你兩個統一嘅。所以表面上咧啲人同你有邦交，但實際上個個背後支持台灣，特別係美日韓。同東盟，因為美國有美日安保條約，美韓有美韓安保條約，佢哋都將台灣海峽列為佢周邊地區係防衛範圍嚟噶嘛。另外美國又同東盟有各種嗰啲咩安全協定啊、雜雜噶嘛。即係美啊，仲有美菲軍事同盟條約，其實台灣海峽同巴士海峽都係歸佢管噶。佢最多唔管到你黃岩島、中業島噶咋，但台灣海峽歸佢管噶佢。所以即係你喺個情況之下，變你大陸用武力征服台灣就有困難。所以成個台灣咧喺呢種情況咧，佢係相對有個獨立自主嘅環境係咩咧？就佢發展咗一套民主政制出嚟，就變得比其他地區嘅地方去模仿咯。咁我頭先都講到，其實台灣民主發展經驗咧係有客觀條件，就係黑板上所講，包括。 啊，民主發展我通常叫政治轉型。如果原來是獨裁轉民主，呢叫轉型。啊，包括都市化、工業化、市場化、所得分配化乜乜，嗱呢樣同我香港一模一樣嘅，知唔知啊？咁香港嘅民主化咧，其實個始作俑者咧就係英國佬，一個臨走之前咧就搞條同共產黨講數，就喺中英聯合聲明裏面講明就要循序漸進俾民主香港嘅。咁就後來基本法45条就定埋呢條落去。咁但當然因為冇期限，所以咧就而家拖到而家都冇辦法實現呢個承諾啦。所以大家嘅條件就唔同啦。咁台灣就有曬條件啦，但係佢觸發嘅條件咧就唔係好似香港咁來自聯合聲明同基本法嘅，係來自佢缺乏咗外在嘅正當性。你唔討好台灣人民，你就聽日冧檔。大家有幾大壓力嘅，睇下啦。國際社會上日益孤立，被踢出聯合國。美國同中國建交，如果你唔變成好似美國嘅民主政體嘅話，我美國佬隨時可以放你飛機嘅喎，即係等於而家咩特尼西亞咩個南塔塔嗰啲美國中東嗰啲盟國咁， 埃及嗰啲 啊，埃及嗰啲啊，話放你飛機放你飛機喎，但係如果你民主國家美國佬就要放都放唔到，因為美國裏面仲好大嘅一個壓力。第一，民主政治咧係唔可能出現政變啊，或者嗰啲乜古靈精怪噶嘛。你裏面唔會亂先，而且即使你外邊有其他嘢嘅話咧，美國佬一定要幫你噶嘛。美國仲有國會其他勢力一定要幫你噶嘛。再加上台灣嘅戰略地位好重要啦，有你圍堵中國第一島鏈咧，如果台灣回歸祖國咧，就即刻就龍出東海，冇遮冇掩，成個西太平洋就係中國噶咯。所以美國佬亦冇可能呢個戰略利益上降到台灣。爭用，只要你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你更有保證咯。咁第三個就係方一龍，先講明。所以台灣民主仲有個功臣嘅，就鄧小平及中國共產黨。因為1979年1月1日咧，台美斷交同一日咧，就宣布改革開放啊，同埋3月份建立麥理浩嘅時候咧，亦講咗收回香港，就用一種大家 OK 嘅方法。咁後來呢個方法叫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啊嘛，知唔知啊？所以事實上，呢第三個因素改革開放一國兩制，亦係逼台灣要變嘅好重要嘅動機。所以台灣整個民主化嘅觸發嘅係外因多於內因嘅。不過我哋就唔理咁多，只要結果好嘅過程點咧，算啦，就唔好問你就咁咯。咁所以到最後咧，嗱，落死啦，快啲講完啦。台灣而家好，佢有好有唔好嘅民主發展經驗。民主發展經驗佢好咧，就是、全面直選嘅高度水平噶啦。所有行政首長同埋民意代表都一定由普選產生嘅，即係普選就包括直選，知唔知啊？好似頭先所講嗰啲議員嗰只名單代表制，其實個基礎都係直選嘅。嗱，普選嘅意思指咩咧？就指只要某個公民一人投一票嘅，就個個人有一票；一人可以投兩票，就個人都兩票；一個人可以投三票，個個都三票，即係叫普及而平等嘅。呢種我叫普選，所以普選就包括直選嘅，直選就普選嘅基礎。嗱，呢樣嘢同我香港而家呢種垃圾制度，或者澳門嗰種更垃圾制度啊唔同嘅。香港而家咧好多人一人有三票選嘅，啊，今年都仲有四票嘅啫，超級區議會有第四票。 而家就原則上一個人咧，功能組別咧只係有一票嘅啫，即係你一係就傳統。一是就係而家所謂超級區議會，即係高能組別一票，跟住直選一票，所以有一人兩票。但係因為高能組別有一啲咧係公司或者係團體嘅，咁佢委任咧，佢可以同樣你有 N 個團體都委任你，其實你喺高能組別可能咧就有十幾票都有可能嘅。 係啊，所以人人唔等值噶，好似我哋新聞界冇人走翻新聞出界搞個頭嘅，因為點解咧？呢幾十年啊，霍振廷抌咗幾億買起曬體育會，我哋新聞嗰啲數只有得個10個8個，佢啲體育會有100幾200個，你邊度有頭啊？仲有演藝界，仲有演藝界有10幾個啫。反正霍振廷成日包明星啦，真係大家都知嘅啫。喺明星界收咁多錢，邊度夠頭選啫？所以根本冇得選根本。但如果你話正正式式一人一票喺我哋嗰個文化出版界嗰度選嘅話咧，霍振廷可能輸㗎，因為我哋新聞夠3000多人㗎嘛，全香港。而 如果連埋春版業嗰度，集集成萬人嗰度，肯定多過你班體育同演藝界啦，係咪先？兩個導演會130個會員，全香港一年先拍60套片，即係導演係一半係失業嘅。根本呢啲人有幾多個數啊？我數到啊！佢演藝界你一線、二線、三線加埋，甚至千零、二千人，但係佢個個頭曬托真停，咁你吹吹咩啫？佢又三點不露，係咪？話呢好似瞓覺，我瞓得成唔見人嘅係嘛？ 我覺得呢兩日就要開會啦。 即係類似咁嘅啫，即係台灣係冇啲咁嘅事，都荒謬嘅嘢啦，咪啫。咁你話但唔台灣而家最大問題問民主發展嘅制度化變咗有問題。因為選舉矛招很多層面的東西，賄選啊、矛招啊，很多舞弊手法咯，買票啊，啊仲有而家最我哋偉大中國共產黨又學埋台灣，知佢幽靈人口中票，依家從台灣走翻嚟肯定，真嘅。因為其中有一個人我見過個仆街仔，以前係台灣讀書嘅，就幫共產黨出謀獻策，包括澳門而家都係幽靈人口。幽靈人口啊，即係點啊？即係我哋兩個本來住沙田嘅，就插鬼咗你去乜乜九龍。東啊，九龍西咁咯，依家知道沙田都人硬噶啦嘛，咪調人咯。跟住而家最近咩深圳同鄉總會有50萬人啊嘛，逐年啲人翻去咩翻香港落户啊，明明住深圳都香港掛喺親戚屋企啊，要投票嗰陣時候大家九月份出嚟啦咁啊，而家全部俾我踢爆曬啦真係。而家呢完全就係即係變得叫惡劣，好惡劣嘅手法咯。 就係台灣學翻嚟嘅， 全部台灣學翻嚟嘅冇啦，真噶。冇呃你真係台灣翻嚟嘅啫。點解？因為香港好多福建人啊嘛，閩南人啊嘛，好多人走台灣打工啊，坐咁一個攬雜雜嘅。咁我咯，同學就啲閩南，即係香港福建人住北角嗰啲咧，去台灣好學望，民進黨嘅戰招翻嚟咯，又同共產黨搞共產黨路咯，好大問題啲嘢真係。台灣而家成日都驚㗎，佢而家點解台灣到而家都堅持咧？你一定要翻台灣在籍投票就咁解，因為如果你唔在籍投票嘅話咧，你大陸而家連台灣人、台商、連幹部，連埋啲細姨媽姑啲親戚咧，有70-80萬人噶嘛。咁你選舉70-80萬人，今年馬英九贏6%-7%都係80幾萬啫嘛，係嘛？贏87萬啫都係，係咪？隨時個結果係 turn down 噶嘛。所以台灣到而家咧堅持一定要翻台灣，因為成本貴啊嘛。你肯願意2000幾蚊買張飛機票，仲連埋3日，嗱3日2日2夜嘅房，即係表示真係好有誠意，知唔知啊？所以到而家為止，我哋嘅統計就台灣臨選舉前翻去投票嘅咧，其實都唔低嘅，即係台灣人都疏疏地嘅喎，政治黐線定嘅，就有50000幾人翻去投嘅，52000幾。就搞到嗰幾日咧，啲華航啊、長榮啊、國泰啊，連英航平時冇人坐都爆埋嘅。咁我就搞得醒目啦，順便係學校帶團，學校俾機票，順便咧就帶完啲學生啦。朝頭早7點我投完票咁翻返嚟，就帶學生出嚟玩。即係我就好就因為免成本，就是、要帶團。咁咧有啲真係台灣，你諗下真係。佢一讀有50000人，已經撳個人就用2000幾3000蚊翻台灣嘅喎，真噶！你香港用冇乜人都問你，香港你話八達通33蚊上33蚊落去深圳過嚟咧，去投一票我諗係有嘅，但係2000-3000蚊走去台灣，為咗投一票，仲有50000人嘅咧，呢樣就好誇張嘅咯，你知唔知啊？包括馬祖蘭的老豆啦咁嘅，我撞到佢啦，我想買英九競選夢，我就見到馬祖蘭，見到後面，因為佢老豆我同學嚟咁嘅，高我幾屆，兩次嚟，我做咩你走翻嚟？我話投票咯，好得啦，買英九就多票啫。因為台灣幫我哋班台灣幫好怪嘅，其實我哋唔係親台，你記住，我哋係親中華民國，知唔知啊？只不過啱啱如果中華民國台灣嘅新台啫嘛，如果中華民國搬翻大陸，我親大陸噶啦，你知唔知啊？所以香港嘅報紙全部扭曲嘅。如果有人台灣專門台獨，我仲會同台灣反面添，仲會反台嘅，知唔知啊？所以即係啲概念好多人就混淆曬咯。其實香港冇所謂親唔親台人士嘅，其實全部都係親南或者係親中華民國嘅人士。 知唔知啊？系咁嘅人嘅。嗱，呢啲香港人一般人唔明嘅，但系唔理点好咧。因为香港你睇下，澳门同香港两个唔同民主经验，其实民主经验澳门就比香港更加悠久嘅。澳门1560年开始民主啦，不过呢个民主系一种中世纪式嘅贵族性民主，投票权或者被选举权咧，全部只系啲土生葡人或者从你资本嚟嘅葡萄牙人。因为点解咁咧？其实葡萄牙唔系唔想啲投票权俾中国嘅，但系因为咧，中国人当时嘅澳门嘅中国人咧系归。叫做嗰叫做咩？香山縣城衙門，將衙門嗰邊就而家觀音堂嗰邊，即華人，因為中國法律人治社會啊嘛。喺澳門城裏邊住嘅華人係歸嗰邊中國官府管嘅，唔歸葡國管嘅。所以局處因為歸中國政府管， 同香港唔同，唔同 啊。香港屬地主義嘅，所以英軍咧1941年1月26日一佔領港島咧，即刻頒布律例就話大清律例全部廢曬。以后呢个行英国法律，暂时行讲军法，咁我到1843年先变嘅。嗱呢样嘢，澳门同香港有啲唔同嘅。咁而且澳门咧，一直到1583年就有城市自治权啦，到1849年就变咗一个转啦，就反而唔民主有一段时间，就1849年就变咗以总督为核心嘅一种西部廉政民主统治，就治香港啦嗰阵时。咁到1974年咧，又民主翻，但系个民主一个部民主化，总督都唔系直选产生嘅，系由葡国委任嘅。但系咧，议会咧就三分一三三制，就三分一直选，三分一委任，三分一就嗰个间选嘅咁嘅。咁呢个制度咧又好奇怪，搞到而家都仲系咁，冇变啊！而家系。咁今年澳门政制改革咧，就谂住直选加两席，间选加两席，就咁。即系反正而家澳门就系一种叫三三制整嘅三分之一民主制度咯。虽然所有民主化情况最高最快，但系咧而家咧相对上四地嚟讲咧，喺三地两台港澳最落后佢。因为香港唔理点都好咧，所有议员都由选举产生嘅，就直选加间选咯。当然间选里面有四分之三个组别咧，就由啲头先所讲嗰啲叫无厘头嗰啲团体票搞出嚟咯。嗱，香港你睇到啦。佢1843年咧簽署香港憲章，包括皇室制告同嗰、那個英皇制告同皇室同皇室訓令，先至開始成立一種制。呢種制度從來冇民主過嘅，先講明叫總督獨裁制，不過屬於英美式嘅啫咯。咁1946年曾經想搞個民主化，又冇其方案，但最後如果內戰咧就不了了之啦。所以後來香港的玩法基本上都是搞行政上的放寬，咁最傑出或者最有成效的一次就是1969年華樂廷報告書落實部分建議的民政處計劃，即是在18區搞18個民政處，就加強官民的溝通。所以香港那個時候只得部分的市政局議員是民選產生的，就其他都沒有直選議員，全部行政會議同埋一個 立法局 都係行政局、立法局都係委任嘅。咁但係佢個委任個邏輯係啱嘅，因為我以香港嘅我一條邊政策，反正我就以維護大英帝國嘅殖民地利益、公共利益為前提，所有嘅嘢都一樣嘅，一條邊咁落。反而而家我哋基本法制度啊，四不像、五不像，仲有好多古靈精怪嘢。咁點解第三點我唔講呢？其实中国大陆的民主发展经验怎么重略呢？因为根本49年到现在都未民主过，那有什么发不发展呢？真是有民主运动就没有民主发展，甚至还衰过我们87年那阵。这25年共产党在大陆是倒退了的。其实大陆79年到88年呢，就是以邓小平为首、胡志耀邦和赵紫阳的年代是开放过现在的。因为那时候我在大陆住就跑新闻，那时候开放现在的，那时候自己还有一套跟你讲道理，做工作思想工作的东西，现在不是，现在根本不跟你讲道理，现在我是问你提纲成规，你条罪怎样、放了监出来我围住条村不让你走，打人派人打你两镬，什么理由什么道理，没有的，我打你就打你，怎样吹的，那就是这样的，现在大陆是这样的玩法的嘛。 所謂完全一大倒退，其實冇理由冇道理。以前為咗鬥你又好，咩起碼都姚文元咁整張大字報出嚟，平海瑞罷官，唔理好理定歪理啦，都有啲嘢出嚟有得理啊。而家冇理而家大陸，你知啊？所以遲早大陸會亂嘅原因就係睇呢度，因為當人民都覺得冇道理可講，都唔理都唔同我講道理噶，咁點樣同你講道理啫？所以有大陸只要中央有分裂嘅話咧，軍權一分裂嘅話咧，就應該走翻當年袁世凱嗰種道路咯。你睇袁世凱只要中央一裂咗咧，你下邊呢個係嗰個係咧，慢慢就而且仲有而家你睇到中央對地方嘅權力咧係失控嘅。你睇翻呢個陳光誠事件就知道啦，沿住地方嘅打矛波無法無天啊，根本就冇罪屈佢有罪，放咗監出嚟韞住佢，無端白事打過兩鑊，咁跟住咧。爆到全世界都咁臭，中央亦唔會干預，仲要幫佢講話。你美國佬係冒犯咗我哋中國主權嘅，仲要幫地方辯白，我即係咁都得嘅啫。其實美國佬今日全面配合中國㗎，我都好少見過美國佬咁配合中國嘅。喂，你叫我啃條友，我幫你啃埋；你要過去美國，我幫你俾埋位，係咪啫？而且講一句中美戰略會談，你驚影響談判氣氛？我仲幫你落咗嘴頭氹個陳光誠出朝陽醫院，係咪啫？啊，氹咗佢出嚟先，係咪啫？你明唔明？哇，配合曬你，竟然仲俾外交部鬧啫！喂，你外交部都有人黐線嘅真係啊！你明唔明？即係而家大陸佢都唔使講理由，所以第三步重略嘅，費事講咯真係。嗱，到最後就完啦。其實馬英九順利連任同國民黨繼續執政咧。最大的影響就是兩岸關係呢去繼續穩定下去。現在大家知道1996年李登輝連任到陳水扁上台18年呢有12年的時間海峽兩岸關係非常不穩定的。隨時會被拎麻蘭搞到亂晒龍那隻的。咁現在呢就是負面因素減到最低。正面因素 ACFA 啲嘢呢即是兩岸經濟合作協議呢啲呢慢慢陸續簽完咗慢慢落實呢雙方在這方面呢就會慢慢個敵意降低咯。而且仲有一個敵意更加降低是什麼呢就是大陸的從中央級官員到地方省級官員到甚至一般人民呢每年都通過各種自由行的各種名義呢在台灣出出入入。慢慢你俾啲大陸同胞去咗台灣去得多呢你知道動員啲人去打台灣係有啲困難嘅啫。尤其是各個地方省啊，江蘇省、福建省、沿海省份仲內陸省份咧，都同台灣簽咗好多啲經濟合作協議啊，做生意啊，揾錢，即係揾得好開心。咁你中央要落個 order， 要班友仔去支持去打台灣咧，真係都幾頭痕嘅。即係譬如我係陝西省政府嘅，我喺台北市總統府附近就起一棟商業大樓，每月收幾百萬租金，跟住咧你話打台灣個飛彈可能打歪咗，打開呢棟大樓。即是用大陸人民的錢打爛大陸人民的資產咁，咁你即係好難打喐，你明唔明啫？即係雙方經濟越扣緊嘅話，就越難以後發生大規模武力衝突咯。另外咧，即係呢方面嚟講，不過當然有啲我唔敢公開講就係、是、咧，兩岸關係越好咧，香港就越死嘅。因為你睇到 ACFA 裏面俾個好處咧，即係海峽兩岸叫個好處咧，其實同香港嘅。CIPA 咧，更加密切關係咧，其實大致類同嘅。咁我中國嘅資源就咁多，我俾著數俾台灣咧，咁我梗係 cut 翻啲著數俾香港噶啦，係咪？所以兩岸關係越密切越好嘅話咧，香港將來攞嘅著數越嚟越少嘅。不過好在經濟發展夠快，咁我哋就唔寄希望於政府，我哋寄希望於廣東道嘅人民，就係咁啦。而家就係、是，即係而家好在仲即係。廣東同佢日日人山口，頭先我從中港城過嚟，發覺哇，要推開啲人先至行到個條中廣東道同海防道嘅真係話啫，幾辛苦嘅真係，打衝鋒咁過嚟真係。咁仲有你啊，目前台灣就係、是、就民主發展，由於大家歷史背景立場就唔一樣咧，影響係有限嘅，因為台灣基本上由於自主性嘅問題，台灣係完全自治嘅，所以佢個民主道路冇太多拘束嘅。但是香港和澳門呢頭殼頂仲有個中央政府和基本法在這裡，所以相對上呢台灣民主發展就制度層面呢而且仲有台灣本身就是個中央政府，我們港澳去到盡一個地方政府， 所以你對澳門咧制香港，即係對澳門香港喺制度層面唔可能有太過好明顯嘅即係結構性影響嘅。但係咧，唔知澳門即係講澳門個港澳民主發展，最後睇中國大陸內部民主發展嘅狀況而定咯。咁啊，要點樣互相互為因果，錯綜複雜嘅，即係一定要睇內部因素，特別睇中國大陸嘅內部因素。即係中國內部民主啦，咁香港澳門嘅民主可能快啲咯。但快極都係只係高度自治，唔係完全自治。記住，基本法寫得好清楚啊，高度自治。第五點啊，台灣民主發展咧。佢最主要是個選舉工程嘅，特別選舉個過程咧，可以成為港澳某啲政黨成員或者個別政客改新自身選舉工程嘅時候咧，喺技術層面上作改善嘅啫。而啲改善都好有效嘅，好有限嘅，因為香港嘅選舉制度基本上跟英國嘅，特別喺選舉經費啊嗱，特別打擊賄選呢方面咧，係比較相對上比較嚴格嘅，所以台灣能夠搬過嚟就唔可能好似。澳門咁肆無忌憚嘅，如果你睇下明年澳門，你得閒過澳門睇下澳門選舉啦，哇！人周街插曬旗嘅，哇！人山人海，啲宣傳車直日日喺大街小巷大喇叭，去到廣東人嘅地區就用廣東話講，去到閩南人地區北區就用福建話講，知唔知啊？拜託拜託拜託拜託，即係咁都得嘅，即係拜託拜託啊咁投我一票噶。去到葡人區講葡文，台灣係咁噶。三地講山講講山地話，福建人講福建話，客家人講客家話，去到台北市大城市就統統國語普通話。而家澳門嘅選舉法律咧，就同台灣人好寬鬆嘅，即係個寬鬆叫咩？叫賄選無罪論咯。所以咧，你話即係以後台灣民主嘅技術層面咧，就唔單止係族群結構嗰個相似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台灣不咯，同澳門都係部長制嘅。澳門就五個政務司，每個政務司下面就平均就領導五到六個啲決策局嘅。就同香港唔同嘅，呢樣嘢同台灣比較似啲，知唔知啊？譬如台灣我交通部嘅，我下面有民航局、有交通局、有啲咩公路局、鐵路局咁噶嘛，即係相似嘅嗰啲局咧，就喺某個部下面嘅。澳門就係同呢個就似台灣咯。所以你問我台灣民主發展點影響，其實應該對澳門影響會對香港影響大啲，就因為你無論個族群結構啊、法律制度啊，啊仲有台灣同澳門都係大陸化嚟嘅，香港海洋化嘅，又完全唔拉更嘅，所以即係，所以你研究即係台灣對即係啊，仲有台灣嘅民主發展對大陸有咩影響呢？由於缺乏啲實地嘅參考，又民意調查做唔到啊咁。我哋好難估計咯，所以只能夠從一啲精英分析裏面，就從韓寒嘅微博啊，或者啲去完台灣嗰啲官員，或者啲學者，或者我特別公共知識分子裏面翻嚟寫啲文章做內容分析咯。即係台灣民主派對大陸，我哋係比較難估計嘅。而家大陸市場太大，沿海地區同內陸地區有分別，一啲重要城市北京、上海、廣州、天津呢啲又唔同。雖然你話重慶，是直轄市咁，但系重慶對全國性影響絕對比唔上非直轄市嘅廣州嘅，因為始終係大家山卡拉嘛，即係所以對中國影響咧好難估計。但係起碼而家台灣開放咗呢個咩自由行旅行團咧，有一個好處就係、是、對個高層嘅影響係明個民主化或者民主思想咧，大陸啲官同商或者啲旅客。去台灣夜晚咧食完飯咧，竟然好多唔出街啊，夜市都唔去做咩，就睇台灣電視節目點樣鬧馬英九嘅。即係佢好奇怪，台灣街邊阿嬸都係鬧總統嘅，仲個個都名嘴咧交相指責，就鬧完馬英九同阿吳敦義啲民政院長咯總理，就跟住罵民進黨冇出息，話鬧蔡英文蘇貞昌嘅，即係。佢哋好過人，所以台灣好多大陸旅客，台灣最中意夜晚睇電視，就睇政論節目嘅，轉完呢個台，轉呢個台，轉完呢個台，轉呢個台，係咁玩法嘅，即係所以呢啲咁嘅事異化化，最後點咧？ 呢個係長，我叫長期性嘅傳播效果、說服效果點咧？暫時我哋唔知咯。但我覺得咧，如果咁樣搞落去咧，遲早大陸又會出事咯，真係，即係咁咯。好，我就講到此為止。 好啊，唔該曬。咁啊，當然都係啊，講咗好多方面嘅嘢啊。咁啊，趁緊時間就不如睇大家有冇乜嘢問題或者啲意見可以即交流一下。 隨便問都得，冇問題嘅我。 不如我呢度問一問嘅啦，其實調翻轉去講，你講譬如台灣嘅政治與民主發展對其他一兩岸事件嘅影響啦，咁樣嚇，你分析咗。反過嚟咧，就譬如好似都有啲聲音，好似今次嘅總統選舉咧，就啊，譬如黃丹嗰啲都話，哇，就內大陸咧對台灣嘅影響咧就越嚟越大啦，即係包括可能你講嗰幾萬嘅由大陸翻去，即係特別大陸翻去嗰啲嘅台商啊嗰啲，其實可能就翻去台灣依九。就再有啲影響，即係話如果冇咗大陸對台灣嘅影響咧，可能根本就今次就已經係民進黨贏啦。咁會唔會其實話佢話哇而家咁樣再咁樣融合咧，就大陸對台灣影響越大，咁台灣民主就岌岌可危啦咁樣。即係呢個就另一種嘅講法，調翻轉去睇嘅台灣嘅民主化係咪而家亦都受住大陸嗰個影響咧？咁樣喺呢方面點睇咧？ 台灣民主化當然係受大陸影響啦，不過呢個影響。是怎樣的方法呢？我覺得是一種交互影響，你影響我，我影響你。黃丹呢，我們八九識他到現在幾年了，都23年了。其實黃丹這個死仔是變了的。黃丹呢長期受這個陳水扁的國務機會贊助的嘛。那他在台灣呢，又由於統派的沒落呢，他那邊相對上很寂寞的，因為他一直留在美國搞民運，但是有問題，這十年八年特別零八年美國經濟危機之後呢，都沒人睬他，當他瘋的。美國佬現在怎樣搞定呢？經濟最重要嘛，而且相對上窮了之後，你什麼民主基金會啊那些東西撥錢給他又少了，所以到處沒得撈就找我們的 friend 搞定他。咁首先做一年客座教授，就俾嚟我哋政大做咗一年咯。咁但系台灣就好嚴噶嘛，你又冇論文又冇教育經驗，你學生領袖點啫你？咁最後就俾清華就新竹即係比較偏遠啲，啲二流三流大學收留咗佢做而家專任助理教授咯。你明唔明啊？咁我又不甘寂寞，就搞咗個 Facebook 同我哋聯聯之後咧。我同個 Facebook 上來唔落嘅都，就識咗羅文嘉佢哋，咁而家就同羅文嘉民進黨嗰班友就搞一堆招，即係而家國民黨唔騷佢，覺得佢冇乜利用價值，又爭佢當年就收咗陳水扁啲錢，就幫陳水扁講嘢啊嘛，所以而家佢嗰邊好寂寞嘅，就將民進黨某啲失實嘅傳聞咧就煲大佢。知唔知啊？其實嗰度係煲大嘅。點解叫煲大呢？我頭先咪講過咯。你翻去投票人都五萬幾人啫嘛，臨時翻去五萬二千幾人，因為出入境數字有得睇㗎，係咪先？啊，仲有啲人翻去投國民黨，投民進黨，其實我都好壞。可能我翻大陸之前，國台辦人我識翻。咩省台翻到你翻，佢一定我俾飛機位我，唔俾我咧，買到衰咗嘅話咧，我哋老大仔啊咁。咁但可能我翻到佢投民進黨嗰票喎，你估唔到呢個票站。仲有台商之所以喺大陸有咁多優惠啊，就因為我係台商啊嘛。統一咗之後，咪好似而家港商、澳門商人咁租得你咯。都是拉你入差館罰你6000元還運兩晚咯。點解好簡單的理由，就是公安局呢輪冇預算裝修。得唔得得㗎，如果東莞深圳成日都得咁啫。所以呢輪邊間公安局啊邊間咩大樓要裝修啦，佢千萬唔好嗰邊食嘢卡拉 OK， 快去卡拉 OK 裏面衝入嚟拉到你旁邊一個女仔，啊女仔叫咩名啊，小娟，跟住查身份證，原來假名叫小紅嘅。你有兩個嫖妓罰錢，大陸是這樣的社會來的嘛，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好多台商其實或者台灣港股翻台灣投票咧，好多都口是心非嘅。我冇呃你，我認識得一堆死仔議員同我一齊搞民運、搞學運嗰班，全部民進黨嚟嘅。但係而家台灣經濟唔好啊嘛，冇得撈，俾阿扁搞沉咗，咁啊焗住去大陸做台幹。哇！翻到大陸咪同日日講統一咯，同你好多人咁啊嘛。佢話呢個行為係咪星塵分裂？唔係喎。我哋港澳同胞咪又係咁，我哋翻大陸投資同啲幹部食飯，統一啦，統一好，統一苗，統一關照。其實邊個希望台灣翻嚟嘅啫？翻嚟之後死咗一國兩制，冇咗保證，阿爺點組織我？冇台灣呢個統一目標後面楞住，我死喎！你知唔知啊？但係把口梗係老虎同你講話，統一好，統一苗，一國兩制正啊！真係係咪啫？所以好多嘢我都係黃單嘅。即係因為呢輪呢兩三年同個羅文嘉、馬永成啊，咁嗰班死仔混吉咁喺度，仲有個范啊范雲啊嘛，就收曬呢班民進黨嘅啲前學運領袖嗰啲洗洗地咯。反正佢自己喺台灣住得太短，先住咗兩年、兩年半、三年都冇。即係始終喺呢方面，佢搞唔出個台灣人嗰種玩法，但又唔識講台語，係咪啫？即等於你嚟香港，你唔識講廣東話咁，你死硬啊！即係我草根階級，咩叫 M K 仔啊？係咪啫？你唔知噶嘛，真係。所以我覺得黃丹係誇張咗咯。我都有睇過啲言論喺 Facebook 貼出嚟，我睇到佢一貼嘢出嚟，我睇到咯，即時睇到我都。嗯， 好，喂，咁我哋睇下，再有冇邊位有係啦，係。你要介紹自己啊嘛。 我想知道嘅咧就係一個嘅事，即係我翻翻喺下午，咁啊就喺個碼頭咧，好多人過去。 係啊，係啊。 咁但係咧就另外一水咧就百幾蚊。 去金門啊嘛。 去金門。 係啊。 如主持人咁去，咁但係即係我如果睇地圖，金門碼頭咧，共產黨要收咧。即 毛主席话唔收噶嘛？ 点解咧？我哋即系我唔知。 呢件事系同一个五八年八二三金门炮战有关嘅，因为当年咧美台共同防卫条约咧就系只防卫澎湖同台湾本岛，就冇话到守金门码头嘅，咁啊逼国民党撤军嘅。但系一撤军咧，出现咩问题咧？台湾澎湖官员海外咧？你地理上面咧，你即系等于地理上嘅台湾独立，由地理上台湾独立迈向政治上台湾独立咧，系易好多噶嘛。咁于是毛主席咧就通过曹罪仁先生，即系当年嘅名记者，阿曹景衡嘅老豆，就查清楚，原来老蒋咧就日日睇新加坡南洋商报嘅。咁啊，佢就啱啱南洋商报嘅驻港记者特派员，咁啊发一条消息，就某年八，就系1958年8月23日早晨，共产党将会炮轰金门。咁炮轰你炮轰我轰你，咁咪战争壮大咯，咁咪唔使撤军咯，知唔知啊？共产党要将金门码头打落嚟，讲人听，三日就搞掂佢啦，真系，系咪先？所以佢點解唔打金門到成咁？隨時就攞嚟，而家仲搞成咩軍事博？全島軍事博物、金門軍事博物館未？而家全世界最大博物館叫金門島，咩地下防空洞啊，又乜啊，又乜啊？反正以前啲國家軍事基地咧，開放曬俾大陸同胞去睇、去玩、去影相，咩毛毛在舉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嗰啲啊，你知啊？而家台灣內部都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嗰啲標語啦。而家反而金門有，點解咧？又迎合大陸同胞嘅特殊品味啊嘛！我同你講啲，因為佢去本島有另外申請，一個屬於申請邊防證地方，去咗金門碼頭唔一定去準去台灣噶嘛，但係近平百零蚊，咁啊於是乎哇，到禮拜六、禮拜日個個坐船過去睇金門咯，知唔知啊？軍事博物館啊嘛，順便買兩把咁金門菜刀炮彈整嗰啲咧。好啊！鋼刀學好鬼堅硬，我都有兩把屋企而家。係我當年金門買啊，拎翻澳門使。當你上飛機，另外包開俾人哋嘅啫。 即係而家嘅情況就好簡單，金門碼頭唔打你就唔係話打唔落嚟，而係將咗金門碼頭當作兩個勾住你台灣唔獨立出去，因為台灣而家唔理點樣法理上面只得唯一同中國大陸嘅勾結係咩咧？就係、是、有一個虛嘅名義上冇人嘅，係由行政院派一個秘書整理文件嘅，一個叫福建省連江縣政府，即係馬祖嗰個政府。所以台灣事實上嘅正式嘅法理上面咧，就係、是、一省一個半縣，連江縣咧就係、是、海洋部分同埋嗰個陸地部分嘅。海洋部分半個就馬祖啊嘛，馬祖群島啊嘛，咁就金門縣咧就一個縣咧就係屬於福建省啊嘛。所以台灣市而家有兩個省嘅，係唔只止個台灣省嘅，就個福建省。不過福建省只有一個半縣，咁呢個半縣就勾住台灣嘅中華民國政府就唔獨立出去嘅唯一法律聯繫，明唔明？咁玩法嘅，咁我哋香港人就唔明呢啲嘢咯，真係。即係呢個共產黨唔共產黨嗰啲默契嚟嘅，事實上真係。其實當年廢山炮戰絕對可以將金門碼頭打曬落嚟㗎，但我唔打落嚟，只因為美國佬要你撤，我又唔想你撤，咁開炮咯，知唔知啊？一開炮即係打緊仗啦，打緊仗點撤啫？明唔明啊？所以而家金門就特別有神水邊同埋，即係唔止馬英九上台，其實從神水邊上嚟已經慢慢駐軍虛擬化㗎啦。最高時期有成十二萬人喺度，但後來我哋啲專家同我解釋話：，喂，打一仗上嚟，嗰十二萬變成戰俘，變成人質嘅喎，真係都幾嚴重喎！你慢慢撤啦，撤到而家只不過一兩萬到啦，唔超過三萬啦，反正將來我哋估計應該會撤到三千到五千以下，只有維持地方治安一般防務嘅啫。你中意攞就攞啦，即係嗰樣，我乘機台灣度攞啊嘛。所以台獨嘅民進黨啊，最早提出台金馬撤軍論就施明德，前民進黨主席。佢撤咗我就獨立啦，快啲撤。 係，阿列偉。 想請問一下咧，即係其實馬英九即係而家即係第二屆都係繼續當選啦。即係由陳水扁其實係咪真心？即係你會覺得係咪真心？即係民進黨係想搞台獨咧？為什麼他第二 民進黨不嬲都是真心搞台獨的， 為什麼凝聚成為陳水扁可以這麼貪？ 陳水扁八年搞不成台獨並不是他不想搞，而是他沒有能力而已， 就變成很貪腐 了，不是很貪腐跟台獨沒有關係，台獨和貪腐是兩件事來的。 民進黨他其他的人為什麼不可以凝聚，因為他已經八年執政了，但是為什麼不可以凝聚？ 他有凝聚了，民進黨事實上通過執政呢八年攞到啲政治資本啦， 點解冇能力去搞到咧？即、就、係、是、加埋咁多人， 要輸第二次，即係而家 係啊。唔係你應該做三個唔同嘅層次嘅。第一個咧就是、民進黨2000上台之後咧，做咗執政黨之後，發現原來做執政黨都幾爽嘅，個個就大叫做分豬肉啦，想水滸轉咁啊，知唔知啊？結果咧就撲街扁仔咧，就2004年冇連任嘅壓力咧，就開始貪。結果2006年被人踢爆，紅衫軍上街，咁啊搞臭咗民進黨，就令到2008年咧就謝長廷同蘇貞昌選輸咗咯，知唔知啊？個邏輯關係係咁嘅，同台獨一啲關係都冇嘅。台獨只一搞唔成咧，亦好簡單，第一要過三關台獨，第一台灣內部公民投票超過有50%以上人投票，仲超過一半以上贊成啊嘛，你投票咧都得廿幾三，即係有啲想五居公投咁，都冇人理你。台灣路第一關，咁第二關美國佬又準，係咪先？仲有第三關最大鑊嘅，美國佬都準，你打得過共產黨咩？共產黨肯定係防你噶嘛。即係三關，你第一關、第二關、第三關過唔到，於是你咪冇辦法宣佈咯。所以嗰陣李登輝咪逼阿扁嘅話，點解唔台獨啊？阿扁話你個撲街仔，死老癲翻。做咗12年總統都冇宣布台獨，而家要我宣布台獨，我算老幾啊？我國會都冇一半議席，你知啊？所以台獨係一件事，貪污係另一件事，兩件事嚟嘅。 錯咗，即係民進黨咧八年嗰個統治嘅時候，佢到佢上台統治嘅時候，個理念係咪反而薄弱咗咧？ 嗯。 呢個都係嘅。 民進黨依係咁講嘅，任何政黨都做咗執政黨，為咗爭取做執政黨到成為執政黨咧，就一定係從理想慢慢變成現實嘅。因為你做想做執政黨，你要向中央靠攏，你先可能攞51%嘅選票噶嘛，係咪？咁你做咗世，我做咗阿爺啦，先知道原來呢頭家都幾難嘅。持家個債牌又搖張粗渣，好多你在野可以講個天下無敵噶嘛？你在朝嘅話，你就時發自發覺自己有心無力嘅。你手裏面資源就咁多，你做幾多你？即係問題出喺邊度先啫？所以做理想變現實係正常嘅。 係啦係啦，呢、這個全世界都係咁嘅，都係講之你執政之前又講理想，執完之後好實際。啊呢位朋友， 我主持你好，咁我係東大學嘅。學生嚟嘅，創槍嘅學生嚟嘅，咁就其實我 死黨嚟嘅創槍， 有咁就我喺學校其實留意到一啲現象嘅，就係、是、我諗同學都有留意到，就係而家大陸好多學生都會選擇嚟台灣，係 啊，交換生，暫時仲係交換生， 尤其是 今年開放考試， 即係我哋喺上課堂嗰時，即係同佢哋交流，佢哋都話嚟到台灣都話，即係佢都話係成日同。在個大陸嗰個生活完全唔同，即係台灣可以講乜都得，我喺大陸就講乜都唔得，即係喺學校裏邊，即係共幹啲機構啊，即係都即係滲透你，控制你哋言論。咁 anyway 啦，即係其實我想問翻同學就係、是，對於呢一個政策，你覺得會唔會喺文化影響即係經過佢哋去台灣交換，而文化影響翻中國？ 你應該諗法係咁嘅。要相信人是理性的，人亦會有一定的良知的，就你其實我認識得一班交換生，很多同我推薦，包括什麼珠海、什麼樹人，甚至有些港大的香港生 都交換過半年的嘛。 我們那裡中山多， 即反正就是交換生分兩隻，一隻是港澳的大陸生過那邊半年，現在澳大和澳科大就很多啦，排山倒海咁去啦，因為又食又拎，又嘢玩，幾開心啊！係因為住半年啫嘛，係咪？係咁啊，大陸就當然更多啦。佢而家咁啊，三個層次交往嘅，首先係交換生先，跟住咧就係、是、嗰、那個今年3月17號截止咗，而家咬緊市，已經考完試啦都，就叫做六生招聯招會，係南台科技大學嘅。咁今年9月就係第一批嘅。大陸學生去直接讀台灣的大學部啦，但研究所前幾年已經開始有噶啦。而家我哋東亞所或者台大經濟所咧，都已經收咗幾個博士生喺大陸噶啦。咁我哋收咧就一開頭就唔係直接收大陸嘅，通常收大陸讀完大學喺美國外國讀完個碩士，咁然後先叫你台灣讀博士嘅。點解咁咧？呢招又係我同台灣教育部裏面建議嘅。有啲就香港人發明啊嘛，話大陸嗰千幾間大學魚目混珠、龍蛇混雜，你唔知邊個打邊個好定壞，俾呢個又唔好，俾嗰個又唔好，咁你起碼經過學校陶傑話，經過英美帝國主義嘅淘汰之後，攞到英美帝國主義嘅碩士，咁就起碼唔太渣啫，就咁收咯啫。香港以前都咁噶，香港以前港大、中大、科大，所有博士生都希望你啲大陸生係攞到外國嘅碩士，或者起碼攞翻香港本地嘅碩士先收嘅，因為有品質保證啊嘛，知唔知啊？你都唔社會係啊嘛，點解佢嗰個黨外大本營嚟㗎？全部民進黨喺曬裏面㗎，你哋班死仔邊個啊？郭正亮嗰班友啊，全部都係你哋邊㗎？阿謝乜鬼仲阿謝志偉啊？ 最近俾人鬧三輪大學 中吳大學同我三號就個羅乜鬼羅志正嚟㗎係嘛？ 俾人鬧三輪大學嘅教授。 咁中吳的確係三流嗰啲嘢真喎，因為台灣大學咧咁分區嘅，第一流當然台師正成呢啲一級嘅歷史悠久嘅國立大學，第二流咧就係、是、一啲最近呢幾十年一二十年成立嘅公立嘅大學，都係。政府俾錢，因為經費嘅老師嘅待遇都比較好嗰啲咯。第三流就私立大學咯，不過東吳屬於私立大學裏面最好嗰批咯，即係指台北市文化富人、東吳、淡江呢細身呢啲。咁跟住私立大學咧，就個好壞咧，就同台北市中心嘅距離咧就成反比嘅。 離開台北市越遠嘅咧，就越撲街嘅。去到咩南台科技大學啊，咩大業大學啊，最屎嗰間就咩屏東唔知乜鬼嗰啲咧。佛光唔喺佛光嘉義，都算好啲咯。啊，佛光宜蘭都 OK 嘅，近啲咯。另外一間南華大學就喺嘉義噶嘛。啊，邊個搞三個檔口啊嘛？佛青雲、佛光山自己有一間佛學院嘅，就南華就喺嘉義，就宜蘭就係喺啊嗰個佛光就喺宜蘭。校長龔鵬成以前同我一齊搞大學雜誌噶嘛。不過而家退咗落嚟啦，即係所以台灣你都唔係有少畸形嘅間學校。啊，你講講嚟。 係，佢話後面嗰位嚇，係啊。 我想問一問啊，中國點樣可以實現民主咧？通常嚟講啊，中國啊， 中國點做民主咧？ 講咗兩種方式，一種咧通過革命，一種咧係講咗落去。咁有冇第三種方式咧？ 嗯。 其实中国经过争取民主的过程都挺漫长的。你从孙中山1896年首次十次革命的第一次是不是开始，咁经过差不多15年时间推翻了满清，但推翻了满清只是推翻了帝制或者独裁，就并不等于建立了民主政治。因为从帝制独裁过渡到民主政治中间可以156种不同的形式的嘛，知不知道？曾經有啊，森爾肯廷頓列曬出嚟嘅，即係屬於威權政治啊，多少種形式啊，一啲無政府狀態有幾多形式啊，軍閥割據有幾多形式啊，咁仲有啲散收收嘅，又唔係邦聯，又唔係聯邦嗰啲，佢而家散仔政治啊，咁嘅形式嘅一堆嘅。咁啊，從1896年到而家都百幾年，但係點解大部分地區除咗澳門、香港有啲半水島民主，或者台灣嘅全盤民主，內地唔得咧？其實就最主要就是在民主的過程之中呢，特別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一個關鍵的。因為1921年之前呢，中國追求民主就是一個很正路的方法，就是什麼呢？就是走英美式的民主，或者差別都是日德式的民主。但是呢1921年前蘇聯通過第三國際中國建立中國共產黨呢，就推銷一種表面上是民主實際上就不民主的一黨制的體制嘛，知道嗎？這個一黨制呢在台灣的流毒呢就是去到1987年在大陸的流毒到現在未散咯，所以你一定要通過四種不同的途徑才有可能民主的。第一種途徑呢就是通過各共產黨的內部自我改善。第二種呢， 即是好像台灣的嘛，即是 有上之下的， 即是蔣經國這樣執一執他。 第二種途徑呢就通過內部自我崩潰，即是再從滿清崩潰民國再來的，又玩一泡那隻，那好定壞啫，各一半一半的。那第三種情況呢就是出現了一個新的政權，這個政權本身呢就自下而上脫取了個政權之後呢，前面兩種自上而下的、通過一連串的動亂之後，即是錯案上燈玩完十年八年統一了之後呢，他自己搞出個民主出來，這是第三種可能。還有第四種可能呢就是中國呢由於亂了之後呢就要國家分裂，分裂有分兩種可能性，一種就分裂就算了，七大軍區的國家各自好像現在蘇聯獨聯體那樣，15個國家各走各的路，這個第一種類型。第二種類型呢就是分裂之後又統一，就最後就變成一個外國統治的中國，由這個外國減粗植入民主，就好像當年美國減粗執民主給日本仔吃一樣。即所以事實上至少從內到從上到下，從共產黨內到外呢，即包括共產黨和非共產黨，至少都四到五種可能性咯。但是究竟行邊種可能性都講唔到，呢冇得講，因為 歷史唔到我哋講喎，而且我哋冇資格講，我又唔係習近平，或者你一定有某個人，其實最簡單途徑一定係李登輝、戈爾包、喬夫呢啲模式嘅，就是掌權嗰位仁兄主動嘅、積極嘅、自上而下，通過黨機器同國家機器去改革，而咁逐步邁向民主，呢種成本係最低嘅。而一般嚟講，十年內就有效啦，即最多通過兩次選舉到三次選舉就 OK 啦嘛。因為人民嘅最大特色係咩呢？上到民主嘅好處就唔會翻轉頭嘅，先至得嘅。你而家香港走翻八四年嗰套制度都冇可能啦，真係再叫廣東麥理浩委任咩立法會、行政會，即刻暴動嘅事，我諗解邊？ 好，啊，睇下仲冇有係有。 我想問你喺邊間報社 嗰度 做過， 同埋係有冇？我點解話俾你聽啫？大佬，你我私人嚟咁啫。 再加條人都幾個人啊！即係我去過除咗大中華地區嘅地方，例如南洋啊、印尼啲地方， 全世界都去過。 啊，嗱，我喺嗰啲地方嗰度做過記者。 梗去過啦，柬埔寨內戰啊，菲律賓人民革命啊，緬甸軍事鎮壓啦、啊，仲有改革開放去越南啊，上馬來西亞大選啊，我唯一冇去過跑政治新聞就是新加坡，因為地方悶到發瘟都冇新聞嘅。去新加坡通常我都同佢同學飲飲食食，走去奧巴沙食下喇沙，曬下太陽啊，游下水嘅啫。印尼好似十年前咁去完印尼，再東帝汶啲地方去過曬喎，甚至去東非索馬，唔係索馬，埃塞俄比亞、大饑荒，即係你啲地方一定要去嘅。點解咧？我哋啲讀比較政治制度嘅，或者比較新聞制度啲，你唔去嗰個地方，真係唔明嗰啲發生咩事啫。你仲要扮白痴、扮無知，即係睇咗好多資料，就要當地多啲問咯，當地當地認識當地嘅人，咁多去食飯咯。嗱，你未去過泰國點諗啫？泰國三權分立噶，邊三權我問你？原來泰國三權分立咩？就皇權、軍權同埋民官嗰個上權。所以佢民主選舉只係產生咗一嚿嘅啫，就是、上權三分之一權力嘅啫。 係，我呢個清楚。泰國 係軍隊唔老禮嘅，就睇皇帝發反邊邊。所以佢皇帝咧。冇事嗰陣時就冇事，但係有事嗰陣時可以做仲裁嘅，子虛就但係有實權嘅。佢個仲有你侮辱太皇，你要坐三年監㗎你。 啊！我見佢，我同啲泰國留學生，因為我喺加拿大讀書啊，泰國生講過，個有權榮啊，又好即係世俗，又冇話咩宗教咩聲，但係都好。 千萬唔好侮辱太皇咧，斬我哋狗碌啊！ 咁後生都好鬼死勁仲。 係。好，後面嗰位好似都，你話不如前面呢度先啦嘛，係嚇後邊先係你去咗啦，後邊先跟住前面啦，係啊嚇，咁啊 我 再 想問一個問題，你識唔識廣州歐伯？ 邊個？ 廣州歐伯。 廣州咁咩人嚟 講？歐伯係嘛？ 係啊， 廣州嘅歐伯識唔識？唔識，答答咗啦，答咗啦。 唔識嗰啲咩人嚟㗎？ 好嘅，冇辦法，咁啊前面啦， 唔知呢個。 阿譚博有個即係都係關於即係民主嘅問題嘅，即係我唔知譚博有冇留意到咧，台大附近咧有好多簡體字書店，咁就買好多關於即係哲學莊樂啊，即係或者 簡體書平啊嘛。 咁就係、是、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好多嗰啲書都係一啲大陸學者寫而。台灣嗰啲 唔係大陸學者寫，大陸學者翻 係咯係 台灣其實基本上唔會睇大陸學者寫嘅嘢嘅，因為垃圾到雲。 咁其實 佢哋只係用佢翻譯本，因為大陸嗰啲方面翻譯水平啊，或者係個價格啊，全部都比台灣翻譯平啊嘛。台灣都以前譯書主要新潮文庫，就同英文變成日文再翻過嚟，轉咗兩手咧。有時睇完之後，你要笑到肚都痛埋嘅。好似咧 edit home from 嗰啲書啊。亂咁型嘅一本力到即過兩手啊嘛，但大陸就唔係大陸外語人才多，你比如好似賀倫啊，直接德文翻過嚟嗰啲黑格爾啊、荷爾巴克啊，或者係嗰個舒麗馬哈，即係類似呢啲咁嘅全息學嗰啲，佢哋係扎實個台灣班學者㗎， 台灣幫學者講難聽啲啦，包括蔡錦昌死仔在內，咪一樣將自己讀完德文英文嗰啲偉伯抄嚟抄去，就出封偉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即係佢哋係個 broker 嚟嘅，你知唔知啊？但我哋台灣有志之士咧，就唔中意去睇啲 broker 偏偏譯譯嘅嘢，我寧願直接，雖然我唔識德文。但我直接先睇到德文本嘅原版，而咪跟住以後我去讀德文都學英文好啲，再睇直睇嗰個原文本咯。所以點解台大咁多咧？就因為台大幫學生求知欲強，肯買書啊嘛，你明唔知啊？你睇幾時見到東吳有啊？幾時見到政大有啊？我政大班仆街仔讀完書就想做官啫，讀咁書做乜鬼啊你？ 你誒過去有咩特別嘅？ 即係其實咧，就係、是、因為個而家個批書大部分都喺大，即係喺大陸嗰邊翻嚟，即 係佢喺大陸翻，好似可以啊，咁仲我有個 friend 翻噶嘛。 而裏面啲內容係極其反動嘅，即係你冇可能喺大陸嗰度即係出得街。 係啊，唔緊要噶，都好事嚟噶。唔係，所以你要嗱，你冇翻大陸住啦。 我冇。 台灣，我同你講，而家情況咁嘅。同埋大啲書或者垃圾大陸啲法律書都係㗎，你得閒走去人大門口啫，佢突然有個行過，啪打個包，或者個車仔推過，咁一堆咁書，咁啊成堆學生撲佢，買買完之後，哦，打翻個包人走咗嗰只嘅，你得閒走去北大海淀區啊？ 我買過復旦嗰啲周間有賣。 係咯係啊，好似復旦咁，我入去睇，咦，八冊，我老師南懷瑾先生全集喎，咁厚喎。喂，里面好多反动嘢嚟噶，我真系 超反动嗰啲全部。 南怀瑾里面都系讲咩佛教啊、道教啊、儒家啲，反正同你共产党格格不入嗰啲嘢，即系读完之后你一定反共嗰啲嘢。佢竟然咧成套就喺边度咧？广州嗰个叫乜鬼子啊？边 度都有嘛？ 光孝子成套，佢以中国文化丛书俾你睇。你读完中国文化啲丛书，你一定唔中意共产党噶，你知唔知啊？所以根本我而家發覺大陸嗰種意識形態已經完全崩潰到最底層噶，講完完全唔識馬克思主義，而讀書人或者啲學生嘅主要嘢咧，就乜嘢垃圾書都睇，對於造成好多種唔同嘅思想潮流，將互相衝擊咯。咁你好事定壞事呢？好事嚟嘅，因為我哋喺台灣喺70年代尾、80年代初都一樣嘅啫嘛。話乜差嘢度又偉霸又列科啊？有復復高啊！就咩咩咩咩咩，哈佛馬士啊！哇，反正新馬 George Lucas 啊，哇，周街新馬舊馬乜叉都嚟，反正睇完再講。結果睇完之後咧，就有一批咧，好似我哋咧，就讀完新馬呢，就呢個列批國民黨就上街又示威，於是就搞到國民黨雞飛狗走咯。我算啦，真係咁噶。所以新馬克思主義喺大陸。黄药水嗰时争论喺台湾都争论噶，同新马克思主义输入台湾系边个咧？就是、我老师郑学甲喺1974年出了一本叫《异化论》嘅书，《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论》，仲系台湾军方嘅黎明书嗰出嘅。嗰本书早期咧就作为限阅嘅，就专俾研究生去批判共匪理论用嘅。结果大家睇完之后咧。就变咗批判国民党用，所以而家大个情况有少少啲咁啊，真系好搞嘢啊，反正。 但如果而家呢个状况咁讲，大陆嗰啲教授可唔可以再回避？即系佢哋都要教嗰啲相 关。大陆教授梗系回避啦，大佬你炒咗我翻唔到工啊，真系有老婆仔女。 有呢 个 现实噶，真系。 我唔面做得唔得？ 唔系私底下佢哋。 私底下食飯同你傾下水有水咯，公開場合下面咁多間諜學生，以前台咁又係咁，啲民主派教授個個上堂就只係講嗰啲嘢㗎咋，有咩事食飯再傾咯，反正冇肯定場在場冇反動學生先傾咯，係咪啫？而家其實而家台灣過去三十年前走嗰路，而家大陸唔同路就走同一樣咯，咁以後出現咩事我哋估唔到。因為歷史好衰嘅，可能喺台灣發生，或者港澳發生，又如果個架構比較正常，文字比較高，省直衝突又冇咁嚴重，咁走條好嘅路啦。因為大家肯妥協啊嘛。但係中國大陸唔係㗎，我拿住個理論，我就係真理嚟㗎啦，真係妥協㗎，班友。我同你講，喺廣大讀咗兩年書，竟然仲豬乜到咁，我只係講個事實啫。台灣自古不是中國領土，你不想咁嬲係嘛？ 佢搞亂咗，佢係邊個？ 嘛？ 佢 教育我哋一直得到嘅。 哦， 我哋咧。我亦冇話到佢唔係中國領導，我自古唔係，但係最近後啊嘛。 教我哋係自古嗰個，所以你今日講呢啲嘢，即係我係一個思維嘅更新啦。 一六八三年之後先做中國領導，係咪自古啊？問你，中國歷史嗱，從秦朝計，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你進入中國嘅領土嘅時間都六分一都冇。咁你係咪自古你話一半都冇人估啊？你話？ 因為我哋演 嗰 出鄭成 功 嘅戲 啊，鄭成功嘅戲，鄭成功 嘅戲。我同你講，我最搞笑，我有一次話台灣自古最早嘅就係荷蘭領土，哇！又俾人哋鬧。咁但係所有國際法文件、中文資料、荷文資料、葡文資料、西班牙文資料，啲原始文件都係咁記載噶嘛？因為最早就係、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艦隊1600多人在台南登陸，起了兩個古堡，一個叫直坎樓，一個叫熱蘭遮堡，就個固定就搞了個台灣殖民地出來，所以台灣最早的政治機構不是都原住民的部落咩大土王啊、卑南王啊嘛，知唔知啊？即法律上很清楚的，台灣第一個現代化的設立主權的政府就是荷蘭共和國。对不住，不是中国。第二个就是 西葡联合王国。第三个就是中国一个流亡政府，就叫郑成功政权。而郑成功的时候不代表中国的。因为中国首都已经在1644年呢，由于三桂开了山海关，知不知道是由当时的中央政府叫做清朝。明白吗？所以那时候都不是中国领土来的。 那时候 当佢系，所以咪要光复台湾咯。 即系成日对住啲人讲话，台湾系自古就系我哋中华民族噶啦，咁我呢番说话，即系我哋教育系咁样。 你走到上个台湾岛睇啦，原住民啦，个样有边忽似中汉人啦。 系， 喂，我要走啦，我要。 系啦，冇错啦，咁啊，喂，咁啊，呢个时间都啱啦，唉，真系。